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53集。番外，雪落在水面，惊飞了沙鸥。鬓边泛白的男人戴着斗笠，架住膝头垂钓。他的手没什么稀奇，有老茧，还有红线。既然看水面，水面也看他。既然说， 这船去哪里？ 乔天涯稳身不动，答道： 天涯海角。 既然叹气， 你转身就是佛门，从此忘却前尘，岂不是了然干净？ 乔天涯目光追寻着晨曦。 山中佛门无捷径，我找不到。 既然撩了撩冰凉的水，衣袖滑在上边，像是浮动在天境以外。他终于放弃劝解。 你赢了。 船靠岸时，既然下船，朝乔天涯拜一拜。他跟了乔天涯好几年，但是乔天涯没有如愿皈依。既然想不通其中的道理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乔天涯沉默片刻： 你往哪里去？ 既然双手合十，轻快道： 寻春去。 刹那间风动雪飞，既然转身隐于水雾间。乔天涯衣袖滚动，他还钓着鱼，红线缠绕着乔天涯的手腕，就像他曾经系在另一个人手腕间一样。风停雾散时，鱼竿摇晃，乔天涯提起鱼竿，在银铃拍珠时看见了岸边第一只春芽。时候到了，他得往北去，赴场没有人来的春三月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唐九卿原著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本剧已全部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